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的音乐宽广宏大深情，这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拉玛尼诺夫。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拉玛尼诺夫的音乐，这些音乐全部是由拉玛尼诺夫自己本人来演奏的。在音乐史上，作曲家同时也是演奏家的大师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自己演奏自己作品并且留下录音的却仅有几个。拉玛尼诺夫对自己作品的演奏更是珍品当中的珍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拉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是由鲁宾斯坦来演奏的。接下来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就会把我们带回到1919年，将近100年前，这是拉玛尼诺夫自己的录音。听着耳边的录音，这是100年前的录音，所以听起来会有着时光的瑕疵，但是这样的瑕疵是我们被认为珍宝的地方。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拉玛尼诺夫演奏自己的作品。作品呢都是由费城管弦乐团著名的指挥斯托科夫斯基奥曼迪亲力指挥。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他来演奏的自己的作品。这个录音呢是在1919年到1929年间录制的。今天的这位主角，他的名字有26个音节，他的全名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1943年临终前，他入了美国籍。他的作品都是富有着俄罗斯色彩，充满了激情，而且旋律优美，钢琴作品更是以难度来见称，纳入于不少的钢琴演奏家的表演曲目当中。当你去查找的时候，你会发现拉玛尼诺夫的他的钢琴协奏曲有着众多知名钢琴家的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拉玛尼诺夫自己的录音。永恒的魅力，百年的声音。今天特别为你送出的是1919年到1929年的录音，拉赫玛尼诺夫来演奏他自己的作品。拉赫玛尼诺夫他是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作曲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钢琴家。 作为作曲家，他不仅仅创作了被称为他的最高杰作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更写有号称世界上最难弹奏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些钢琴协奏曲奠定了他在古典乐界的地位。作为钢琴家，他除了因为有一双硕大无比的手而独占优势以外，他还具有卓越的演奏天分和惊人的记忆力，这些都使他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钢琴家的条件。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拉玛尼诺夫最难弹奏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据说这也是拉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最早的存世的版本。 Thank you.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马尼诺夫的双手，左手能够轻易地按跨12度琴键。钢琴呢，对于小时候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是一件惩罚的工具。据说他的母亲为了惩罚小拉赫玛尼诺夫的时候，就会要求他坐在钢琴的底下。拉赫玛尼诺夫的身材高大，拥有一双巨大的手，而且呢，来演奏他的作品是自己的一个优势。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上百年前，这是1919年到1929年间的录音。感谢录音技术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录音。现在有着那么多好的音响设备，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这样的音乐呢？就是因为它的珍贵，它的不可复制。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赫玛尼诺夫来演奏的自己的作品。这些录音就是来自以前，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为你带出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演奏，他将会为我们演奏的是另外一段非常著名的曲目，这也是在很多个电影当中用到过的旋律，拉赫玛尼诺夫自己作曲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片花当中的这些背景音乐究竟都是来自于哪里呢？那今天我不得不揭晓的是此刻正在耳边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电影音乐。其实呢，在这个电影当中还用到的音乐就是拉玛尼诺夫的第二、第三号钢琴协奏曲，还有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当中的熟悉的旋律。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一组变奏曲，旋律委婉动人，而且又非常的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作为最后一位浪漫派作曲家，拉玛尼诺夫的作品带有非常浓厚的浪漫色彩，旋律优美迷人，而他的作品也是频繁地出现在好莱坞的影片当中，比如像《邂逅》《七年之痒》《钢琴师》，另外就是耳边的这一部《时光倒流七十年》当中。今天我们特别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拉玛尼诺夫自己演奏的他的作品《费城管弦乐团主阵》。下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吧，《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就在你的耳边，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 我是王卓。Thank you. 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他19岁的时候就编写了著名的声 C 小调钢琴前奏曲，成为了他在乐坛上的代表作。同年呢，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1892年，拉赫玛尼诺夫莫斯科音乐学院第一荣誉毕业，那并且呢，开始了他的作曲生涯。1897年，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一交响乐，这个首演招来的是乐评如潮，令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因此呢，也是无法集中精神来作曲的。后来经过了解呢，由于当天的指挥并没有充分的练习，再加上指挥呢，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醉酒了，以至于整个首演表现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拉玛尼诺夫就是因为此次的一次演出而不能振作起来，往后的数年更是因此而停产，直到经过了心理治疗师的医治才重拾了自信。1900年，拉玛尼诺夫完成了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以此献给他的治疗师，他更亲自在首演当中担任钢琴独奏。那这次演出呢，也是为大众所接受的，令第二钢琴协奏曲成为了大众喜爱的作品。拉玛尼诺夫除了作曲以外呢，就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和钢琴家。他在1904年担任指挥，在俄罗斯也是被誉为最杰出的歌剧指挥的。1909年，他第一次往美国表演，他为表演更编写了被誉为最困难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令他在美国大受欢迎。回到俄罗斯以后，拉玛尼诺夫担任了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成为了当地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拉玛尼诺夫的轶事呢，我们也有所耳闻，听一听音乐，一会儿再告诉你。 对人类有着特殊贡献的人，他总是有着自己的特别之处。拉玛尼诺夫呢，也有着不少的意识。他曾经呢，在自己的老师的寓所之内，由于同学们练习的声音过分吵闹，他就向他的老师要求一个比较宁静的环境，以专心作曲，而引发了争执。最终呢，两师徒拆伙。拉玛尼诺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呢，获评审委员一致推举为第一荣誉毕业生，而他的老师呢，就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老师在毕业礼的时候，更是以金表作为贺礼赠予了拉玛尼诺夫，两师徒冰释前嫌，而这个金表也成为了拉玛尼诺夫珍而重之的物品。拉玛尼诺夫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接受心理治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他的第一交响曲演出失败以后，那他的治疗师呢要求他每天接受诊治。拉玛尼诺夫每次都要坐在漆黑的房间内，听着治疗师不断地重复说，你将开始创作协奏曲，你会工作的称心如意，你的协奏曲会是最好的。拉玛尼诺夫也是最终在诊疗末期的时候完成了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拉玛尼诺夫喜欢在安静的环境创作，他说，没有比安静的独处对我更有帮助了。 Thank you. 熟悉的旋律刚才响起之后，我想有太多的朋友觉得得到了满足吧。今天永恒的魅力特别为您带来的就是拉玛尼诺夫和费城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的演奏的他自己的作品，那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完美的珍贵的绝版录音。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玛尼诺夫来演奏的自己作品的珍贵录音。回听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